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刘墉。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好，今日是7月20号星期一搏击会啦。今晚呢就有老人家。 喂， 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 另外嗰位呢就其实我先同我老人家好驚嘅。因为头先阿 Donna 呢啱啱做完嘢就喺度即面头粒咗近猪底 T 啦。咁一锤锤出嚟喎，跟住我同老人家一隻眼望佢，哇哇好彩你真係小心。你喺度讲嘢。唔係啊，我真係唔知你咁樣一寬衣嘅時候，唔知除咗幾多件出嚟啊嘛。 係我哋做街 仔。哇！我望咗半，我淨係夠膽望半眼啫。 我都係望咗半眼上緊啦，即係一個唔覺意，即係望到唔應該望嘅嘢死啦，係嘛？ 熱到我啊！ 俾文冇見你一排容光煥發咗喎。 係咩？係咩？係咩？多謝你，我冇見你一排你都容光煥發咗啊！ 唔係你老咗老人家。 我記得上，我記得上次。 多咗17条白头发。 我上次记得你话去容龙食饭啊嘛，食龙虾啊嘛，系啊。我到而家都未去得到食。 迟啲我想约刘家雄去食。 即系佢系点解呢 佢真系一个嘴刁嘅人啊嘛。佢而家喺，而家喺边度我唔知道。对上个礼拜好似喺英国睇紧温布顿。 哦，哇，真系噶？ 系啊。 喂，我都去睇，系啊，先问一问佢先。呢個都一世一飛，唔知點樣嚟 嘅。 英國一世人去一次朝聖，我覺得真係如果中意打網球啲人咧， 佢威啊！佢喺 Facebook 喺現場影咗幅相出嚟啊！ 好難買嘅中間場嗰個咧，聽講話一般人買唔到㗎， 佢 好難買㗎。 佢中間佢後 係咯， 好難買㗎， 好難買 㗎，係啊！ 一張應該易啲嘅。 佢好似睇決賽添喎，仲要係 咩啊？睇咩啊？ 睇迪祖高域嗰場好似係。 哇！但呢個我咁睇唔到決，睇唔到 final 嘅呢啲。 唉，真 係 唔 係啊！但係去朝聖下都好嘛，一神一次咧呢個。 隨時都去得啦， 我都話咗啦，呢啲離地人唔係普通人嚟㗎， 好鬼貴同好難買飛㗎呢啲嘢，呢啲嘢。 我都講乜嘢啊你啊？點應你啊？ 肥雞餐，肥雞餐， 家先講食㗎。喂，咁阿 Donna 頭先你做完地區活動嚟喎。 唔係去咗咩啊？會展嗰條橋啊，同學民思潮做聯合街站啊。 嚇，反應如何 ？OK 啦。 邊個同邊個聯合啊？ 法政會師同埋。 講咩今次？ 講基本法教材。 好悶啊！ 係咯，我都覺得好悶。 誒，其實我已經，你知我真係，我真係講完之後咧，啲家 你先攞條眼陰毛入咗眼，所以你嗨嗨先。你左邊係啦，係啦 ，good good good。 哇！我嗌咪之後，呢啲家長碌埋嚟攞啊！ 真係認得你。 唔係，因為我就， 哎呀， 其實我係好 送啊，尤小姐。 唔係，我係好咩咧？好針對性就話各位家長，如果你唔想將來嘅仔女嘟嘟嘟嘟嘟就嘟嘟嘟埋嚟攞咗，你想知道第時你嘅仔女係接受咗咩基本法教材啦，你要埋嚟攞啦，因為裏面咧就已經分析咗啦，已經法政會師已經分析咗咧，裏面有啲咩偏頗啦，咩法政概念、法律概念錯誤咁咯。咁跟住啲人咧就埋嚟攞啦， 係嘛？我發覺你好啱做代言人啊，俾人訪問嗰啲角色，即係我覺得你講嘢係拿捏得好準確。 冇咁講， 阿兄姐就真係爭少少。 我哋個明報篇文，嗰篇文啲人唔係插兄姐，插個記者多啲喎，好似話。 係咯，好似係咪？ 嗰個記者都真係一個經典奇葩嚟嘅喎。 你講我記者啊？ 係啊。 點解係俾人插咧？ 唔係咁樣寫篇文嘅就真 係咪？ 係啊，你真係夾硬嚟屈兄姐有啲單嘢真係，同埋咧嗱，即係我真係嗰句啦，好多，我喺 Facebook 好多見到好多傳媒界啲朋友留言啦，就話喺度插嗰個記者啦，不知 睇曬成篇文都好似有少少斷章取義嘅， 係啦，就屈興姐啦，我見啦何秀蘭都有留言啦，就話興姐唔係咁講，興姐都覺得俾人屈屈地咁樣啦，咁不過咧嗱，即係老老實實，依單好似明報 啊，明報啊，係啊，明報啊， 咁我就鄧明報嗰啲嘅傳媒朋友咧，好高興啦，因為咧有咩，因為咧咁嘅文章出到街，其實咧。 系咯，点冇十？点 解出到街嘅咧？系咩原因出到街？ 即 系 采主又批个编辑批。 喂， 嗱依嗱啱啦，威文你讲啱啦，系咪采主问题咧？系咪编辑问题咧？系咪主编问题咧？ 你又唔批啊，老人家？ 唔系，我觉得只系有个佢哋有个天大嘅喜讯， 就係 呢個 market 好多人啊！而家 唔係就係阿拿督竟然俾咗中天祥佢哋做總總 編輯，係啊 係啊，一定係賴中天祥噶啦，所以乜嘢都係中天祥錯嘅。佢哋做嘅所有新聞做得唔好咧，做得不知所謂嘅新聞咧，都係中天祥錯嘅。嗱，即係今日阿 Donna， 你肯定知見到佢哋嘅頭版馬道立捲入，係 啊，捲入咩？ 嗱，我琴晚睇到佢嗰、那個 喺琴晚已經睇到啦。 琴晚睇到，哇咩事啊？馬官做咩事？一睇我黃宇永，咁大家就已經話。哦，咁啊一成只股，我谂成单新闻即刻咁 咯， 我谂咧，嗱，即系老实咁讲， 即系而家佢哋做咗标题党， 唔系唔怕得罪啲港句，即系我谂咧喺中环、金钟系嘛嗰啲地方，略为对呢个圈子，即系法律圈子略有认识嘅人咧，一见到阿黄官个名系嘛，就觉得即系我唔敢话无中生有啦，不过就肯定系小题大做啦。 系咯， 同咁你嗱老实讲，如果明报可以攞呢只古仔嚟做 A 一嘅话咧，咁明报老实讲，你问我咧，嗰班人真系琴日翻工嗰班人咧，系绝对有问题嘅。 嗱，因为你我真系问一个问题，呢啲编辑做一种编会唔会成日睇啊？呢啲文系咪篇篇睇过先出街？ 但佢一定系佢决定个 A 一噶嘛？ 系 A 一， 一定系决定 A 一噶嘛？ 明 白啊、所以嗱，你问我咧，我琴晚即系你问我睇完之后，我真系觉得明报啲行家好幸福咯，啲记者好幸福，啲编辑好幸福咯，因为咩嘢都可以嗱，中天祥度咯，中天祥唔识啊嘛，中天祥嘅错咯，你话拿得对你几好啊？所有做嘅唔好嘅嘢可以拿佢啊嘛？喂，第日你唔好话中天祥咧唔做六四做头条啦，唔做维权做头条啦，因为你哋容许中天祥攞呢只阿黄宇荣同埋马道立系咪吴慧芳啊？同埋一齊嚟做 A 一咯，你老實講呢個古仔真係有一啲知識嘅人，你問一個，我諗問任何一個 senior 啲記者， 記者一個記者問一個比較喺呢一個圈入邊係即係我意思法律界或者律政界啦嘅人咧，佢哋都會可能第一個反應同你講話呢啲嘢。食花生嘅啫，你一见到黄冠个名字真系咧，你唔可能，即系你唔可，如果你见到黄宇荣个名字而你做啦新闻嘅话咧，即系我就好怀疑系佢哋成班由做嗰个记者到嗰个所谓采访主任，嗰个编辑，甚至乎成个编辑部嗰个判断能力去到边度咯？嗱，即系你问我，我谂 Donna 会同意我咁嘅讲法，即系 同意 我，即系你可以你可以当系一件事，一单新闻去做，因为事实上阿黄冠系有一个。动作或者声音出嚟嘛，但你话拎佢 A 一嘅话咧，你问我咧就个份量唔恰当咯，系咪先？系啊，即系令人、 我哋其实琴日点人都已经收到 啦。嗱，如果譬如阿 Donna 帮我睇，唔系佢有啲咩咧？佢有啲即系 Donna 啲朋友啦。我谂大家唔系食花生咁简单咯，即系耻笑明报咯喺度。喂，哇！如果你问我 冇料到， 即系如果系刘俊图喺度嘅话，刘俊图我谂嘅古仔会 Q 咗佢嘅， 跳喺 直情唔会出呢个古仔。刘俊图，因为佢全部同学咧知道发生乜事，佢自己都系半个呢个圈嘅人咧。刘俊图去读法律啫嘛，佢一睇就知，喂，真系。low case 可能系啲，佢至少佢唔一定唔会摆一，甚至乎你问佢会，哦，即系古仔唔出个记者，佢会可能同我记者讲，喂，呢啲古仔唔好搞啦，冇唔够份量嘅呢古仔，明报真系你不佢哋嗰班记者， 咁拿督唔理嘅咩？拿督， 拿督理呢啲做乜？佢都唔识嘅，拿 督真系唔识噶嘛。 喂，但系真唔知点解系俾钱， 唔识噶嘛？唔系咁当然，即刻有阴谋论啦。但系就呢啲嘢， 拿督身边唔会有人讲佢听唔得噶嘛？呢啲嘢。 唔系咯，佢又唔理咁，点解？ 唔系，当然有， 我都系唔好明。 当然有阴谋论啦，呢我估就等系讲真。 系咩阴谋啊？ 咪插啊马官咯。 哦。 即系咩由佢啫嘛，搵单嘢，咁点解咁样就等系？ 嗰阵时好似插 讲紧呢啲 主席一样啫嘛。 系咯。 喂，咁大佬， 你司法唔会 A 一啦？嗰啲 司法系统个领导。个领导人大法官，你咪咩去咯？哦，哇，原来咁样噶，哇，原来有啲咩噶？老实讲，明报，即 系 你明报，你令人有咁嘅联想，或者有咁嘅推测，或者有咁嘅谂法咧？你问我而家好正常嘅事嚟嘅，老实讲。 喂，但系一般人眼中明报系佢即系 公信力最高噶嘛？ 系好多人 share 有啲 post 噶， 但系明报系良粉报嚟噶嘛？ 从前系，亦都有好多证据证明佢有时又唔系好听话。 睇到佢东方一样摇摆不定， 我谂唔系， 唔系啊，明报都插嘅， 小马大帮忙。 嗱，我可唔可以咁话明报做啲 factual 嘢几好？ 唔系你，佢有一定有条线嘅小马大帮忙嘅啫，呢啲。 哦 ，OK。 咁点解要插马官呢？ 你睇下 边单啊？ 喂，咁阿爷唔中意佢好简单， 系咯，咁啊马官说中， 一定唔中意佢噶啦呢啲嘢。 唔系，如果呢个喺东方出现，我又明喎。我喺明报出现，我唔系好。 咩阴谋论嚟嘅？ 东方会唔会做得严谨啲啊？ 边方面先？ 头先你讲 A 一嗰单嘢。 即系会唔会砌人生猪肉？你都有个谱啊， 大哥。东方系唔会砌人生猪肉嘅， 系 佢好坚嘅啲事， 系嘛？全部都系真的，唔真嘅唔会报啦，系嘛？ 系呢啲嘢， 唔系咯？都话啦，佢嗰啲冇人出现嘅地方都有人拍到相， 点同啫？人哋廿四小時翻 放水嘅啦， 廿四小時翻工， 唔係我哋愛我哋咩啦？如果你問我，即係以事論事咁計啦，即係討論翻明報嗰個 A 一啦，即係你話，我覺得就係嗰個佢哋嗰個編輯嗰個判斷，啲記者判斷係有問題。老實講呢單嘢真係，因為太流啦單嘢，你阿王冠個名一擠出嚟就俾人笑啦。 好啊，認真時間慳翻少少，點解咧？既然講開媒體咧，我又即係將啲直情 reserve 埋俾媒體佢啦。喂，而家好似啲媒體 printed media 都要執得七七八八喎，係咪真係啲人完全冇廣告落去 printed media？ 哎呀，好慘！我一仔啲 friend 個都話咧，哎呀，捱到九月咪走咯咁。 我都识， 好惨啊！ 李伟文，你好似系咪有亲戚朋友？ 我老婆阿哥喺 A book 做嘅，喺 book A 做的， 即系你姐夫， 系、 哦，佢又系 唔系叫姐夫，老婆嘅大舅， 大舅。 佢系咪食肥鸡餐酒嗰啲啊？ 佢好似系想食肥鸡， 有啲冇添， 但系佢做咗好多年啦，十年以外噶啦。嗯，咁但係佢其實都而家係平常心囉，即係我覺得佢都其實好似係一早預咗㗎啦。係咪阿老人家你 insider， 即係唔係 insider？ 我哋個 friend 做去咗唔知有冇一年添。 哦， 即係慘喎、啊。 傳統姊妹係咪真係冇得做到咁呢？嗱，新報同城報又係咁啦。啊， 嗱，你問我呢，好簡單嘅啫、我覺得。大家我哋呢度幾個人啦，三個人啦、我哋三個。 我想話呢份報紙呢，即系薄到咧，我以为攞住个马经咁薄。 唔系，唔好炒开，唔好炒开，唔好炒开。你讲话先吓， 唔系即系 传媒， 即系嗰个我谂唔系一个传媒或者某一传媒或者咩啦，呢啲嘢即系咁讲啦。即系嗰个情况就好简单，譬如你大家自己真金白银拎廿蚊嚟买一本一仔嘅年代系几多年以前咧？大家记唔记得咧？我谂大家耐都唔记得咗噶啦。 系啊，真系我觉得好贵廿蚊。 咁系啦，咁廿蚊觉得贵，咁点解呢？你系觉得本书直情唔值廿蚊啊？ 我唔系觉得贵，我唔系觉得贵，而系话同一样嘢，你喺网上面睇到点解会俾钱？ 威文，你个讲法就系一个即系嗰个核心所在啦。 你知我仲有日买报纸噶， 同埋即系你问我最你几样嘢啦，我谂就第一，即系如果用杂志用周刊嚟讲嘅话咧。去到而家呢个年代，大家拎住部手机，我啱啱同威文讲拎住部。手機咩都睇到啦，係咪先？咁你仲要等我星期出本周刊，冇需要㗎啦呢啲嘢。錢係一個問題啦，廿蚊你覺得佢值唔值？佢嘅價錢同價值係兩嘢嚟㗎嘛。咁你要記住一本雜誌佢唔係必需品嚟㗎嘛。其實佢係一個即係學術性啲講啲叫做即係 infotainment 嗰啲嘢啦，即係佢資訊性、娛樂性嗰啲嘢啦，係啦，即係你即係 唔係 你 叫廁所？ 你入廁所或者你係搭車嗰時睇啊嘛，係 啦。 而家你喺廁所唔係你搭車， 你都拎去啦。 咁同埋你個世界多咗咁多其他娛樂咧，一日廿四小時，我同好多人都講過噶啦，我同你同任何人咧都唔會有廿四小時多一分鐘嘅。廿四小時入邊你要做咁多嘢，你瞓八個鐘頭、七個鐘頭、個鐘頭，有幾多台做其他嘢？有幾多鐘頭可以睇本雜誌咧？你定睇戲咧？定睇報紙？定上 Facebook？ 定 WhatsApp？ 定係咩嘢咧？即係嗰個世界太多嘢同你競爭。如果當一門生意嚟做咧，你一個媒體啦，唔好話本雜誌先啦。佢嘅競爭對手唔係另一本雜誌啊嘛。佢嘅競爭對手係全世界所有嘅資訊啊嘛，即係對於佢嚟講，佢唔係一傳媒旗下嗰啲一周刊嘅對手，唔係東周刊啊嘛，唔係明周啊嘛，啲人可能明周都唔睇嘅，咁點解唔睇明周睇 Shoe.com 唔一樣嘅啫嘛啲嘢，係咪先上網睇係啊 ，Beauty Exchange 嗰啲網站好多人睇噶，或者 Yahoo 都好多人睇嘅嗰啲網站係咪先？係啊，淘寶可能好多人一日花幾個鐘頭流連噶，咁佢睇咗淘寶四個鐘頭。佢嗰四个钟头唔会睇其他嘢噶啦嘛，所以对手太多，你点够淘宝斗啫？你一仔系咪先？系啊，你啲细路，你直情系书都唔睇啦，唔好话杂志啦，系咪先？嗰阵你漫画而家，你可能大家唔知啦，追漫画网上面嗰啲 download 晒 app 嚟，漫画都冇人买噶啦。 好啦，系啊，咁我问你，传统即系以前系讲紧，究竟点解会有呢啲咁嘅所谓 infotainment book A book B 出现咧？即系哦，点解一份报纸 cover 唔到 book A book B 嘅 content 咧？ 唔系嗰阵时个年代， 系你报纸未改革嘅年代嚟噶嘛？嗰时报纸仲系嗰阵系即系即系而家讲紧一张诞生，即系廿几年前啦，去八九年之后诞生啦，24、25年啦，四分世纪啦，八十年代嗰阵时，你仲有啲报纸都系文人办报啊， 咁唔好噶， 文人办报啊，乜乜 唔紧要 嘢咧，我知啊，即系你嘅意思系，即系嗰个意思系你份报纸可能再四平八稳，新闻还新闻。富刊还富刊，有啲娱乐，有啲波经嗰啲马经嗰啲嘢噶嘛。 嗯、 你杂志，你有个空间就系，譬如所谓有啲所谓深入啲嘅报道，追踪式嘅报道。因为咧，你以前个报馆个资源咧系冇好少噶嘛。即系嗰阵时有啲年代情话，可能大家都知啦。一个记者系翻几份报馆嘅工嘅，可能系同时咧公告俾几份报馆，可能系啲娱乐嗰啲记者啊，或者副刊啊，即系写饮食嗰啲嘢、线稿嗰啲嘢咧，系咁样噶嘛。咁你到后期，你去到九十年代，成个人嘅要嘅资讯爆嗰个量太多，你先至有一个咁嘅转型喺度。你变咗到而家。你其实杂志佢受网络冲击呢已经系好后嘅事嚟㗎啦。其实佢最先杂志系受到报纸嘅冲击㗎嘛。因为你报纸杂志化咗啦嘛已经。你几份主流大报，譬如你苹果东方其实佢已经有好多专题嘅新闻啊，有好多追踪嘅报道啊，唔好话分析性嗰啲嘢啦，因为你 探射灯嗰啲。 对啦，探射灯嗰啲已经由来已久添啦。你报纸杂志化已经系对啲杂志咧个影响已经系好大同好早噶啦，即系咧你可以想象到一个星期先出一个周刊，系咪先？报纸系每日出，佢做嘅所有古仔 follow 嘅所有嘢咧，已经系 at hot 系啦，最热嘅，最贴得最劲嘅。你有咩嘢？ 但唔够 in depth 啊嘛，报纸 唔系， 因为版面够。 唔系你版面，你当然，譬如你每日出嘅新闻，因为佢要出个新闻，佢可能就净可以报到个新闻嘅消息。但有啲日子佢都会去做到 in depth 嘅报道嘅，譬如你有啲。明报啲调查式嘅古仔，譬如嗰阵时话佢僭建，甚至乎近日嗰啲元帥嗰啲古仔，有啲报道， 因为佢分开咗好多日报，佢成 我见到有啲媒体，佢都可以，譬如佢都可以做到化验啦，佢都可以追踪到，譬如嗰啲建筑公司嗰啲嘢啦，呢啲其实你而家你一周一个星期之后嗰份杂志先做，其实做唔到嘅咧，即系佢做嚟都冇意思嘅，即系佢。 但系揾得多啲唔同 angle 啊嘛，报magazine。 但系嗰啲 angle 报纸好多已经做咗啊嘛，即系你嗰个挑战系。是好难嘅。 咁但佢都 survive 咗廿年喎。 咁成报同新报啦。 老牌报纸唔代表系一份做得好嘅报纸嚟嘅。即系个市场已经决定咗佢哋命运嘅，呢样嘢唔使讲㗎啦。即系呢你话而家啲人呢 我细个睇城报。 话呢两份报纸 好sorry，我细个 话新报。 我细个老豆睇报。 话新报接咗好可惜，话城报而家唔汤唔水，我估佢都系迟早即系都 接 啦。 好 可惜。嗱，但我就系想问一样嘢啫，我想大家即系谂一样嘢啦。呢两份报纸过去三年或者五年，大家一般人就唔会睇噶啦。佢哋系咪做多一份好嘅报纸呢？嗱，新報我唔敢講啊，佢歷史悠久啊，成報更加啦。 副刊做得好出色， 但係 啊，冇睇過 呢兩份報紙，佢喺個市場上邊由頭到尾嗱、成報就早可能早三年會好勁啦，但係即係創辦何生轉咗手咁多次之後啦，即係佢哋你問我佢哋喺社會上邊嗰個叫做影響力咧，其實好少嘅零咁滯嘅。過去嗰三年五年，佢哋嘅銷量。佢哋嗰個喺輿論上面嘅影響力，有冇一單新聞令到大家覺得佢哋係值得存在喺香港度呢？其實冇嘅，即係咧，其實讀者已經做咗選擇嘅，幫佢哋，佢哋係留喺度咧，即係可能係啲老闆嘅感覺啦、嘅心情啦、其他諸如此類佢哋嘅目的啦，即係有佢哋啲老闆嗰啲嘢咧。但係其實即係係人都知嘅呢啲嘢，即係個市場決定咗佢哋嘅命運。即係你哋，佢哋根本係冇讀者噶嘛。是冇人买份报纸㗎嘛，係咪先， 係咪。但我想讲一个 story 就係成报呢、你知嗰时候我咪要买好多即係做多广告啦。咁平时一个普通报纸 A1 几钱啦，你知唔知啊，一个广告。 边张报纸啊， 苹果先啦，当。 廿万好似。 你黐线啦 ,A1 啦全版啦呢几年啦。 唔係，我好似问过係四分一版廿万，係咪 百几万啦，总之就 系咯系啦。 你知唔知成报佢一次帮我出咗一个封面 A1 几多钱？你知唔知啊？ 唔知 五万蚊啫， 即係佢係已經係咩都唔理啦，總之有錢就有錢就 即係佢唔係，即係你問我咧，即係呢兩報紙即係唔客氣啲講句啦，即係老闆，即係佢唔存在香港咧，香港人唔會覺得有咩損失嘅，因為佢哋兩份報紙嘅老細，我唔敢話佢哋做嗰啲記者編輯嗰啲嘢啦，佢哋個老細唔係真係想做一份。喺香港有影響力嘅報紙嘛，甚至乎唔係想香港賺錢嘅報紙嘛，佢哋有另外嘅 agenda 喺度咁，其實已經 我知道， 即係唔係嗰樣，唔係咩都得嘅，冇乜所謂嗰啲 表忠啊，好緊要 嘅 呢一樣嘢。 係啊，咩都有嘅，冇乜所謂。 你問我好澳門嘅，唔知 係啊，即係你冇，所以你依啲嘢就。即係你讀者其實選擇咗佢哋，決定咗佢哋命運嘅啦呢啲嘢。譬如你最近你講翻轉頭啊，譬如我講翻一仔，有啲人我見到喺網上面話開咗個 Facebook 嘅 page 叫做自己一仔自己救。我睇完之後我覺得好荒謬，好 ridiculous 咯。第一，即係我諗，即係佢老闆啊黎生咧，真係唔稀罕打救咯。即係喂，做咩要救啫？救咩嘢啫？喂！一传媒一集团，即系以我嘅理解，由头到尾，阿黎生即系佢做完呢个叫做成衣生意，到去创办一个传媒咁嘅集团，佢都系最信奉市场经济 嘅。系啊， 救咩嘢啫？点解要救啫？咁佢唔得，系佢做得唔好嘛？佢做得好就自然有人买，就唔使执噶啦。系做得唔好嘛？而家份杂志你救咩嘢啫？佢唔会多谢你嘅，大家唔使咁廉价嗰啲同情心对于呢份杂志啊！你一系你咪个星期买一份咯，咁简单。喂，讲完之后自己一仔自己救，咁一系点啊？你俾1000蚊出嚟，一年订一年先咯。一系点啊？即刻落街扫晒而家一期出几万本啫嘛，嗱有所计 吓咁少噶咋？ 系啊，五万零本噶咋？你睇翻啦，一期五万本，20蚊几多钱啦？系咪先？系啊，几廿万啫嘛，你咪拎几廿万出嚟扫落去咯，救咯，救佢咯，咪呢啲唔使讲咁啲，即系你啲人系太 唔系你不嬲， 系个逻辑唔通嘅呢样嘢。 唔系啊，你不嬲，其实杂志都唔系靠你买一本一本噶啦，你系靠广告噶嘛。哇，但我发觉嗰个一仔薄到咧， 唔系因为你 系咪真系冇人落广告啦？喂， 唔系你嗰个市场系 萎缩紧， 系差个市系差啊！而家即系你 咁东啊。另外一本咪叫東周刊， 唔係差唔多嘅咋？ 係嘛？但係一張一薄到啦， 唔係好多原因嘅。你話本本雜誌每一間公司嗱，我自己相信啦，唔好話淨係一 雜誌唔同報紙， 一個傳媒或一個雜誌，即係唔好話一個係咪印刷媒體或者咩？你每一門生意，你賣魚蛋都係噶啦。 係 你喺景隆街賣魚蛋，同喺波斯富街賣魚蛋，同喺洛克度賣魚蛋咧，你可能都係你愛食就覺得係同粒魚蛋啫，係辣唔辣，大粒細粒。咁样啫，但佢每间铺头成本结构唔同㗎嘛。 係啊， 嗰间铺租贵啲，呢间人工高啲，呢间就内货贵啲，可能水电煤呢间又多少少，可能开多两个钟头点样。即係每一间公司嘅成本结构唔同嘅。所以你日本系咪譬如一仔唔掂，系咪等于东周刊唔掂呢？未必。东周刊掂系咪等于一仔一定要好掂呢？亦都未必。因为你个成本结构唔同，可能佢有啲佢哋成本争好远嘅，有啲佢个成本系会高啲，有啲低啲，咁唔同嘅。但你问我，我见到个批错，真系觉得好荒谬咯。咩咩叫自己一仔自己救啫？咁 即系最切实执行就系你自己落去买咪系咯？ 唔系啊，你点解唔系好？其实好简单，好简单啫嘛。你如果本书系做得好嘅，咪有人买咯。你大家之前唔买本书，系因为咩原因呢？系因为你觉得佢做得唔好啊？啱啱阿威文或者 Donna 你讲啦，觉得贵啦，20蚊我觉得贵系咩意思？ 我觉得系懒啫，唔系贵。 唔系嗱，懒都系原因。点解你懒咧？懒系咩原因咧？ 咩懒啊？ 嗰样嘢喺网上面系睇嗱，即系我威文，你其实你嘅意思懒系咩意思咧？懒嘅意思即系话咧，你嗰个咧方便程度啊， 系啦， 即 系其实咧，系啦， 讲紧懒，佢唔去买杂志嘅原因系咩咧？系而家个时代，而家嗰个所谓互联网年代。你屋企未瞓醒擘大眼，已經可以睇到一樣嘢嘅，你仲落街做乜？即係你即係證明咗呢個媒體啊，係唔符合呢個年代啊嘛，已經。除非你話哦，一仔每一期星期三出書，佢送到你屋企門口嘅咁樣咯。 咁係啊，係啊，係啊， 但呢樣嘢喺電話做到啦嘛，佢唔需要做。 你講緊20蚊一本書， 係啊， 你飲兩支茶已經係20蚊。 係啊，即係你係唔係個錢？你懶意思即係話咧，佢係你係覺得呢樣嘢唔方便你去 get 到佢嘅資訊啊。就算佢嘅資訊，你覺得佢本書值20蚊，你願意去買咁計咧？不過因為咧，佢唔方便你去攞到佢俾你嘅資訊咧，你咪唔買咯，你咪上網睇咯。 你冇呢個動作咩？因為 係啊，即係咁啫嘛。我都話咯。 我而家我三年前开始已经上网订埋信报啦。因为呢以前我就落街之后咗起身买份信报嘅。而家喂你有网上版我畀几百蚊你一年。650元一年好錯嘅都係，我連落街去 OK 都唔使啦，我一起身喺床上面已經睇到信報 了。 我 你硬起身咯， 係啊， 即係我哋嗰啲翻朝頭早咪一定買份報紙咯，食早餐。 唔係一樣嘅啫，你經嗰度，因為你對你嚟講相對方便啊嘛，你買嗰個動作，但係對我嚟講嘅話咧，我會覺得喂我喺屋企擘大眼。刷緊牙都睇得報紙嘅咯，唔得你買嗰個問題。依樣嘢，即係個互聯網俾到我嘅方便，唔係完全取代咗一個印刷媒體要我去買嗰樣嘢。 嗯， 即係以前冇咩樣嘢，咁你已經即係好簡單，一個字懶，其實已經講咗代表咗咩咧？個時代已經完咗咯，印刷媒體時代完咗啦。 嗯， 係咁講完㗎啦，已經。你話自己即係自己救咧，你救佢咩先？你救本雜誌啊，定救佢啲內容啊，定救佢嗰個所謂嗰、那個？依本刊物 有需要噶， 依本刊物代表象征嗰个价值咧，定系代表咩嘢咧？大家即系你个嗰、那个感觉我知，但系咁又点咧？系咪先？ 罗文泽，我想问咧，苹果日报会唔会执噶？ 唔系嗱，我唔知啊，依样嘢我真系唔知啊。我如果我普通嗱，我普通读者嗱，我普通读者。我譬如咗普通讀者， 唔好執啊，唔該。 我普通讀者，你聽我講埋先啦。 冇地方噶啦， 我會執嘅，最多賣俾人嘅啫。 就即係咁講啦。嗱，我做一個普通讀者啦，即係我就前一個星期睇，逢星期一咧就好似《蘋果日報》個社長咧某個專欄叫做堅哥與台灣嘅，逢星期一刊出嘅。咁咧你睇翻前一個星期一啦，堅哥就好似寫過一句嘅，我記得，我就睇報紙嘅啫。佢就話咧，其實咧管理層咧就傾過嘅，就話台灣同香港嘅蘋果咧。对于个社会是有价值的。 是啊是啊。是啊， 所以呢他们的共识不过是那个星期一的共识啊是不错的。up to, 这个说话要小心一点听是那个星期一的共识。 是啦、啊、这样的。 感觉 但是 你问我即是你问我呢即是我老实这样说呢即是我觉得呢即是 Raymond 你刚刚讲懒那个字呢已经真的讲完了整件事就是什么呢那个时代被印刷媒体嗰、那個時代咧係完咗噶啦， 咁係咪一仔會繼續係 online version 仲有？ 佢好難答你嘅，其實又 唔係你問，即係依樣嘢嗱，我自己咁睇啦。其實佢而家都有個 online version 嘅嘛， 係啊係啊， 有冇人睇咧？ 有啊，我咯。 咁講邊個啊？ 一仔嗰個 online 嗰個咯， 有時咧係 幾好睇喎。 唔係咁，如果佢喺 有時講洗米華啲， 唔係佢喺成個如果即係其實好簡單，佢即係你問我咧。大家唔使同情任何呢啲雜誌刊物，邊個雜誌邊個刊物，咩立場都唔使同情佢哋嘅，因為全部都係盤生意嚟嘅。如果你 都唔係㗎嘛， 如果你哋覺得即係一般讀者覺得佢哋嗰個係令到你有得著嘅，即係你覺得你。其实咧，你问我钱唔系最重要嘅，老实讲，你问我咧，有时咧睇一本杂志、一书，唔系或者报纸咧，钱真系唔系七蚊一日，七蚊咪俾你咯，七蚊真系食唔到一串鱼蛋啦，廿蚊一个星期，廿蚊而家饮唔到一杯奶茶啦，随时老实讲系咪先？一杯咖啡， 你 Starbucks卅几蚊啦，点解廿蚊都唔买咧？因为佢你。 唔好 bulky 嘅，有時有本 magazine 都煩。 呢啲固然係啦，所以你號外都已經收皮啦。哇，大佬成 文嘅號外變咗細版啦，明 周啊嘛。你啲書你唔係坐喺度剪頭髮，你唔睇啊，即係拎手你當啞鈴咁拎咩？大佬呢啲嘢，佢即係你佢係因為點解咧？你就算你覺得你會買嘅，你唔懶啦。譬如好似 Raymond 咁話，佢懶，我唔懶嘅，我都會落街買，我甚至乎我訂人哋送嚟屋企啦。OK 都冇問題嘅，我估好多屋企都訂咗本 economy 喺屋企嘅，但有啲人會睇咧。其實點解咧？你冇時間啊嘛，因為你嘅時間值係貴過廿蚊啊嘛。你買一本書拎廿蚊，買一本書你仲要花兩個鐘頭睇本書，嗰兩個鐘頭咧你係揾緊，你對你嚟講 in terms of 嘅錢係好多錢㗎。即係你花兩個鐘頭睇一樣嘢咧，你嗰樣嘢譬如你阿 Donna 可能你會覺得，喂，我嗰兩個鐘頭可能今日咧要搞漢圖識字本書。我钟头要去嚟派单张，呢两钟头对嚟讲咧系个钱嚟噶嘛？呢、這个价值系高过睇本杂志，佢觉得 唔系、啊，但你点样 spend 时间去 online 度碌下拨下拨下？ 嗰、那个唔系嗰个你碌下碌下咧，系你嘅系你 in between 嗰啲时间搭车时间。 呢个都系噶，我买本得分地都系搭车先睇噶。 咪系咯，唔系就系咁多啫嘛。即系你但系咧，你一谂到我如果买本杂志要拎， 又要花时又要花功夫去买，跟住拎，跟住我都系原来我都系钳下嘅啫。咁你嗰、那个你衡量下嗰个时间对你嚟讲时间值咧，咁不如上网睇啦。我上网睇 Facebook 啲人 share 俾我，我睇好多坟场新闻都几好笑噶嘛，好多立场新闻都几好笑噶。 唔得噶，我觉得 系咪先？我都入铺 都系要攞本书啦， 系啊，因为你年纪大啊嘛。 系 唔系啊？唔系真系噶，唔系真系唔系吓，唔系讲句。 特点啊！嗱呢样嘢 唔系，因为嗱，即系呢样嘢真系唔系，即系我自己都年纪唔系细啊 ，Raymond 都系啊。最后一代人，我哋呢啲喺呢度咧，呢张台三文咧，系最后一代人会买一本或者一份嘢嚟睇人嚟噶啦。今年书展，啱啱同 Raymond 讲，今年书展都濑嘢啦，唔好话今日落雨先算，即系六星期日。老实讲， 买咗29本， 有几多人买啫？系咪先？唔系啊，你连书展都唔行，因为点咧？所有后生嗰啲人啊。拎住部电话就睇晒，佢所有印嘅佢都唔会买，唔会睇噶啦。佢手机睇晒啊嘛。对于而家嗱，今日2015年啦，7月20号，对于今日而家5岁以下、10岁以下嘅人嚟讲，唔好话今日出咁夸张啦。10岁以下嘅人嚟讲，佢大个到去12岁、15岁，自己会拎一份。如果佢对自己有嗰、那个财政嘅决策，决定到佢嗰5蚊、10蚊、15蚊、20蚊嚟用钱嚟做乜嘅话咧，佢要睇任何呢啲嘢。雜誌、報紙、書籍，佢唔會俾錢買㗎啦，全部都，佢會俾錢買電話，可能佢會俾錢 supply 一啲嘢， 係啦， 一啲嘢，就一定唔會俾錢買呢啲嘢。個世界係唔同曬㗎啦，已經完全唔同曬㗎啦。你啱啱我啱啱搭地鐵嚟，我見到個女仔佢喺手機上邊。嗱，我哋可能搭車，阿 Raymond 可能你都會啦，你可能會睇下新聞啦，可能你睇下呢個 係咯，你長途尤其是呢啲 係啊，嗰啲嘢啦。咁其他韓國 OL 喺手機度玩 game 啦，養貓個 game 啦，玩係咪先？佢咩睇呢？佢雜誌都唔睇啦，有部手機講真，即係對嚟講去玩貓咁唔得，都嚟玩貓個 game 好過睇本新地，好過睇本一仔偷上東周啦。呢啲書係咪先講真？佢可能最後咧，呢啲書又去曬邊度咧？去曬會所同埋。 非法 发型铺咯，诊所咯。 好嗱，呢节咧就即系 wrap up 咧，喂，真系多谢晒阿老人家，你嘅 insight 咧系非常之有用， 买呢层 真系 insider， 系、哎、真系 insider， 即系我都唔识点赞你啦，即系我觉得，喂，如果你系老板，俾几钱请老人家咧，多钱都俾唔到啊！休息一阵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馆。